我是 FM 九六九主播林奇，跟我一起走进2017北大清华学子千岛湖体验分享之旅吧。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下江村了。昨天节目里有提到，这里曾是习总书记考察的地方。这里呢，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老村庄。北大清华学子们还走进千岛湖文渊诗城，领略了一番。快快锁定 FM 九六九或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一起去见证下江村从嫁女不嫁下江郎到绿富美的蜕变吧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安乐 DJ 云奇，恭喜你开启了新的一天。现在的微信呢，就像以前的 QQ 一样普及，而我们常常玩的微信中呢，却隐藏着或多或少的陷阱。在微信群中，陌生人发送的链接、二维码、截图、压缩包等，一定不要点击。还有一些清理僵尸粉的消息，结果呢，就很有可能会出现微信号被盗、好友信息被窃取，甚至手机会中木马病毒等严重的后果。如果你的手机不小心中毒了，要立即停止手机上的支付宝、银行卡、微信等信息关联。一旦发现不是本人操作，就要马上向银行反映情况，进行更改密码和换卡等操作，以保证资金安全哦。 真心价就是九朵玫瑰，等于满分的恋爱心动感觉，感动像综合巧克力般多变，但怎么选择都是快乐滋味。爱情添加了梦想，秘密花园就会浮现，等我们一起去探险。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，春期限时永远。就是九滴眼泪，等于百分百恋爱，苦辣酸甜，把手伸进糖果盒，找个心愿，薄荷或草莓，你都为我实现。爱情添加了梦想，秘密花园就会浮现，等我们一起去探险。原来爱的甜美就制造在每一个瞬间，保持期限是永远。恋爱 Latinx， 这就也许